各位，上次嗰度马侯爷为咗要捉到走甩咗嘅容老板，调动龙虎山国嘅一半人马，先将清水湾外织成一个大网包围住。咁样嘅做作呢，任你艺高胆大、枪法准确嘅敌人容老板，就算身上有翼会飞上天啊，亦飞唔出呢两层嘅大包围网噶啦。咁啊，话分两头啦。呢日嘅下半夜好黑暗嘅时候，住喺深山度嘅猎人阿庄正瞓到懵懵松松，好似听见有人拍门，仲叫佢个名开门添。佢谂：奇啦奇啦，而家下半夜又最黑嘅时候，就快五更天啦嘛，天寒地冻。如果系人嘅话，都唔会系呢个时辰到房叫开门啦、啊。哇，会唔会系鬼魂啊？一谂到咁，阿庄即时就惊到成身起晒鸡皮，拉张棉被冚个头，用力合埋双眼。咁样过咗一阵，佢又谂啦：我点解会惊啊？黑夜响声，就算敲门嘅系冤鬼，系最得人惊嘅女冤鬼。佢生前死得好冤好惨，成咗阴魂猛鬼，关我咩事啫？又唔系我害死你嘅。况且我阿庄系世代相传打猎为生嘅老实人，我历嚟对众多嘅凶猛生兽都未曾惊过。得啦，睇嚟唔开门睇个究竟系瞓唔着噶啦，起码都要听清楚敲我门识叫我名嘅到底系鬼定系人啊？佢諗通道理之后，而家就准备随时见鬼见人都得啦。咁又等咗一阵，听见外边好似又有人叫喎、 阿庄，阿庄，开门啦！ 咦？啲声咁熟嘅？唔通系容老板佢？阿庄一谂到容老板嗰阵，突然间一手用力，将啱先靠佢壮胆蒙头嘅棉被焚开好远，啲肉起晒剪嘅两只脚用力轻轻一蹬，个人已经喺床度落咗地啦。啱好行三步就到自己木屋仔嗰度门。聪明谨慎嘅阿庄攞耳仔贴住木板再听下先。 一啲都冇错，果然系容老板微弱无力嘅叫门声。哎呀，我要快啲打开门先。 咁样天地皆黑，夜半时分，开门嘅声就变得特别刺耳啊！木门仔一打开，就见到门口外边有一个身材高高嘅人，佢就系最熟悉嘅人。女人见门开咗之后冇出到声，急急脚行入呢一片漆黑伸手唔见五指嘅屋里头。而家又见奇怪事咯，入嚟嘅人入咗屋，突然间扑声坐咗喺地下，又唔讲嘢啦。佢果然系容老板。阿庄顺手闩好门之后，惊叫一声：容老板，你受咗伤咩？等我点着火水灯先。容老板就有问急答，但好细声：阿庄，唔好点着灯火啊！有冇嘢食啊？俾啲我食啦。 有。 阿庄好快听见坐喺地下嘅容老板一啲都唔客气，一味大啖大啖喺度食紧嘢，一边食就一边细细声讲： 啲干粮好好食啊！阿庄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三日三夜未曾食过一啲嘢落肚啊！ 嗱，呢位三日前就系清水湾镇最有钱嘅商人，而家出力召紧干粮，叽叽咯咯召到猛咁响。呢阵时木屋仔里头嘅主人阿庄又细细声客气咁问啦： 容老板啊，见唔见啊？你身边个水缸冚唪唥都系山泉清水嚟噶。 容老板就细细声答啦： 屋里头好黑，乜嘢都睇唔见。 不过我已经摸到水缸啦。哎呀，水缸度唔止有水，仲有水壳。得啦得啦，我要滗水饮噶啦。真系好啦。 嗱，而家系半夜三更，呢度嘅山野上下同木屋仔里头内外都系静到出奇可怕。呢位几日缺水缺食物嘅逃亡客容老板，佢而家咕咕声猛咁饮水。屋里头虽然睇唔见嘢，但系两只耳仔好灵，已经听见饮水嘅声啦，就好似远处传嚟海浪冲击波涛一样。过咗一阵，因为停止饮水，你话佢系死一样嘅寂静，亦都冇讲错。食完干粮之后，容老板就成个精神晒，手脚有翻力啦。呢位啱先系世界上最饿嘅人，而家已经得到本木屋主人，又系从前个伙计阿庄嘅诚意邀请，坐喺木板床度，但系照旧好细声讲嘢。只见阿庄就关心咁问啦：容老板啊，我呢间木屋仔离清水镇咁近，你唔怕危险嘅咩？容老板就话啦：阿庄，我话俾你知啊，所有地方对我咁样嘅人嚟讲都好危险。你呢度因为今朝早天未光嗰阵时，龙虎山国贼军已经嚟查过一次。佢哋日日要检查嘅地方太多，啱啱查过嘅地方表面睇系最危险，其实系最安全噶。 啊啊，我知啦，容老板啊，你又点知道我呢间木屋仔今朝早贼军嚟查过嘅呢？我啱先都唔敢对你讲，我惊住吓亲你啊！ 话你知啊，庄。查你呢度嗰阵，我啱好匿埋喺附近睇动静。你细佬阿王嗰度呢，因为贼军未查过，随时会查，所以我唔敢去佢屋企攞干粮食物咯。好啦，阿庄，我好多谢你俾干粮我，等于救咗我命，我要马上离开噶啦。 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容老板，你应该喺度休养几日。平时你对我哋咁好，你心肠咁好，讲老实话。我哋都愿以死相助噶， 阿庄啊，你真系够义气，你唔应该死。我容某系有甲在身嘅军人，因为不幸俾敌人识破，死系最平常嘅事。我承认我已经失败咗，不过而家照旧唔可以死。为咗消灭敌人，一定要快啲逃出清水湾险地。 阿庄听咗就好感慨啦，接住佢突然间问。容老板，我要问你啦，你识唔识游水渡河噶？ 啊，识，识游水，仲会潜水添。 吓、啊，容老板，咁就太好啦！ 阿庄突然间好神秘，再压低声音先至话： 容老板啊，我话你知啦，由呢度爬过一座高山背面嘅山脚下边，有一条好秘密嘅地下河仔。呢条地下河呢，可以通到外面嘅世界噶。嗰天我阿爸带我出过两次啦。嗰座大山呢，终年都特别寒冷，山下边共有7个寒气逼人、冷到入骨嘅黑山洞。不过偏偏只有第四个嗰、那个零舍细嘅山洞可以通到外边，其余6个洞冚唪唥都系死路嚟，千祈唔好搞错啊！入错山洞。会被洞里头巨浪大漩涡扯落去噶，即时浸死。 阿庄一口气就讲出地下河嘅秘密，一番紧张说话啱啱停，容老板就突然间长叹一声：，唉，天啊！ 之后就未见再开口讲嘢啦。猎人阿庄就急啦，佢心谂：容老板你虽然有钱啫。不过都是有粮生用奶水喂养大的人，冇理由唔怕嗰个天险之地嘅。是因嗰条地下河嘅山洞度啊，黑掹掹阴森可怕，常年发出好似鬼叫咁嘅声，令人听见心惊肉跳，毛管眼冻笃企嘅。仲有就是寒冷，冻到入骨嘅，蛇虫鼠蚁都唔敢接近。咁样嘅险地。 一般人又点敢入啊？ 谂到呢处，阿庄啊啱啱想开口，安慰阿容老板，镇静再镇静。谂唔到兴奋又镇静嘅容老板，突然间就抢先笑住讲啦：阿庄，既然有咁好嘅去路，我当然会按你嘅指引，向住第四个最寒冷、最黑暗、最冰冷嘅地下河直冲而入，穿过地下河，绝唔会回头退缩。况且大山脚下边嗰个地方，呢一排我已经多次经过嗰度去收买山货同打猎。话俾你听啊，阿庄，本人做收买佬只系为咗探路，龙虎山道嘅军用地图我早就画得一清二楚，仲用送信嘅方法送到东方五军首度。哎呀，今日想唔到有你嘅指点，阿庄，你一讲我就明啦。可怕嘅地下河系我揾到最好嘅逃跑路线。按照咁样推算，地下河嘅水路其实好短，我决定行地下河。阿庄就十分惊奇啦。容老板啊，你讲得真系好啱啊！容老板，我仲想问你，你真系东方军嘅人咩？ 冇错，系我话你知啊，我就系东方军司令部派嚟嘅秘密军人。 啊，容老板，咁就好啦，我有件事想求你，你逃出清水湾，第日可唔可以介绍我去做东方军嘅士兵啊？ 哦， 当兵？点解要去当兵啊？为咗食饭，唔想死咯。自从六黑松嚟到龙虎山立国，好多士兵日日都喺度追杀山上边嘅野兽，日子有功，慢慢将呢度嘅野兽赶尽杀绝。冇咗野兽，猎人迟早都饿死啦。而家容老板又要离开。咁容记山货店、饭店又要闩门啦，又系我两兄弟生活冇着落噶啦嘛。 哦，阿庄，原来系咁样入去当兵。 啱啱讲到啲树，佢哋忽然听见远处有声音，绕过一片漆黑嘅木屋仔度，仔细听下，原来系远处山上野雄鸡嘅叫声。容老板阿庄都明白。再过一个时辰，太阳会升起，为万物生长要普照全大地。而家又听见容老板讲啦：阿庄，我答应你两兄弟，本人如果有命逃出清水湾，我会尽快派人话俾你哋听，用乜嘢办法揾到东方军嘅兵营。咁啊，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要讲嘅系，我必须立即离开呢度到地下河。阿庄就话啦。诶，咁我带你去地下河啊？ 唔使带， 我自己去更加安全，绝唔可以暴露你同我嘅联系。你要留翻条命当兵，保卫东方国。阿庄啊，我呢度有白银10蚊，系俾你同阿黄两个嘅，帮补日后买啲米粮用啦。容老板一边讲，一边将白银就塞到阿庄嘅手里边，跟住打开木门仔。好快消失，远离猎人阿庄嘅木屋啦。五更天系黎明前最黑暗嘅时候，因为天黑，阿庄唔可以目送赠银嘅人远离啊。咁再讲嗰位能够长时间装扮成野兽伏喺地下，而时快时慢，有时急走而行嘅容老板，经过一日一夜喺度等候东方现出如土白。太阳未露地面嗰阵时，大山脚下嘅水坑边，有一个人喺度食住最后一包干粮，又慢慢饮住山泉水。两刻钟之后，太阳升起，大地成咗一片光明。容老板就再一次观看咗七个山洞，唯独第四个山洞咧，响声零舍大，声音零舍尖，佢个心就谂啦。咁先系正式嘅地下河，穿过山洞同外边串通，所以咧就特别响一声。咁就系与众不同嘅根本道理。咁好快，太阳普照之下， 满目青翠。呢阵时，同泥土、树木、草丛混喺一齐嘅人，好似穿山甲咁，依然迷伏住观看山洞内外嘅变化。容老板发现恐怖嘅洞口向东，奇怪嘅系，佢而家就系唔急于进入有东方太阳直射嘅洞里头，咁样再等待，一直等到太阳慢慢又见喺西方沉降，东方嘅呢一边已经冇咗太阳，就快变黑嘅时候，容老板突然间紧张到要坐咗起身，两眼定晒咁盯住长年累月有尖叫声嘅第四个山洞里头嘅地下河，睇睇下，双眼同时露出惊喜嘅神情。原来喺嗰条黑沉沉嘅地下河内，忽然冒出一片曙光。唔急于进入地下河嘅容老板，而家佢终于证实太阳西沉嗰阵，最后嘅日落阳光正好照正地下河大山外边嘅出口，咁就系直通嘅原因啦。透明嘅水正好证实地下河唔只系相通，况且水路程唔会太远。于是容老板就好镇静咁食埋最后一嚿干粮，先至慢慢全身浸入冷到刺骨嘅地下河，向住朦朦胧胧有啲光嘅方向，水路不断游入洞里头。过咗一阵，忽然洞里头就嚟咗一阵水响声，嘶哩沙啦！原来一批受惊嘅大小水蛇从身边逃窜而过。水中人同水中蛇各有所怕，水中人过咗一阵，又闻到洞内有吱吱吱吱咁嘅叫声，做咩啊？原来喺山洞里头，好多巨大山老鼠忽然间受到干扰，惊惊慌慌，急急向外逃啊！群鼠嘅尖叫声大概系逃亡信号。由于山长水远太冷嘅缘故，水中人几次差啲晕咗啊！水中人不断喺度计算住，几时先可以穿过大山脚嘅地下河，到达西边嘅洞口？游啊游啊，快则喘气头晕眼花，慢则更加冻。咁样又过咗一阵，而家仿佛好似又进入一座奇大无比嘅大山洞。向前睇，呢度反而冇一丝阳光。水中人就越嚟越惊啦！原来地下河系冇尽头噶，睇嚟我衰咗啦！欲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呢度冇天又冇地，只有可怕、更加巨大、冰冷嘅地下河，成一片海洋。唉，本人虽死无憾，不过唔可以翻到东方五军向司令部报告。就系出战未成，身自死，又使军人泪满襟。方司令啊，方司令，来世再追随你嘅左右啦！自知必死喺巨大地下河里头无疑嘅人，而家已经慢慢冇力同冰冷大山洞里头嘅地下河水抗争，极其勇猛嘅人已经变成闭目待毙。不过依然本能咁双手向前爬行，黑世界乜嘢都睇唔见，就快死嘅人心谂：怪啦，呢度嘅水突然间越嚟越浅，呢度天大嘅山洞里头又有巨大石块，大石上头冇水、啊，算啦算啦。我南某人终于找到一笪葬身的好地方，我应该在这里瞓低，大石头之上就是我的无上盖坟墓，最大山洞就是上盖，看来再等一阵，我的生命一定会停止。照这样时刻计算，未到黎明前，我的阴魂实会到达地下阴府报道啦。阴间嘅路喺嗰度，再等一阵就知道。南某人，你快啲瞓低，等待死去就系啦。 嗱，正是上将不说败军罪，却使英雄掉眼泪。将军决战天地知，先败后胜战鼓吹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